继续。 次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。 是那英演唱的《一眼千年》，这首歌由梁芒作词，钱雷作曲，是去年那英为一部电视探索节目《国家宝藏》所演唱的主题歌。词作者梁芒认为，每一件文物其实都会说话，而那英的声音也散发出一种岁月的味道。 青翠翻满一点那么厚一本时间，我想每手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，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，只有你用心一览无数江山。一夜守在故事里做一个伴，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，只有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。 歌， 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继续收听千年阙歌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动感快歌《潘朵拉》。 空调的眉毛，右边算来好预兆，左边算去不太妙。

好不爱。我们相爱不是偶然，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，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。 我真的 杂物乱猜测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锁， 上了锁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了锁。两个人的世界太多无解和凄冷淡，太多的顾虑和过多的解释，能不能不要在意情感？ 你对我不了解，所以感觉爱是那么危险，都是给我温暖，让我不安。我们相爱不是偶然，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，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？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你不应该那么说，却什么我上了锁。

在唱什么，什么都觉得，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，你在说什么，只听一次也会记得，听两次就火热，我在干什么，什么都觉得，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，主的歌是你打得我好神不守舍，然后不断想起你的 好像风烛蜡烛，爱 它是一首小齐任贤齐的歌曲《只爱你一个人》。接下来千千阙歌即将为您送上的是陈明真的老歌《变心的翅膀》，之后我们来听赵传的歌曲《看到日出就高歌》。 去。

千千阙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，为您预告一下，下周一早晨我们即将分享的经典老歌，叶倩文演唱的《哭砂》。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。 伍佰《挪威的森林》。 是否依然为我时时牵挂，依然爱我无法自拔。 孙兆伦《说谎》。 我 林心如半生人。 回首半生如梦，何处停留。 王安样样红。 有花飞呀飞呀飞，世上的人呀追呀追。 孟庭苇伤了你的心的我好伤心。 怎么让你伤心，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好伤心。 费翔只有分离。黎姿情深海更深。 曾经风雨更明天所以曾一黑都不相残。 周华健我是明星。甄楚倩深夜港湾。 急风飞舞似浪漫，却再别是人渐散。 5566演唱的好久不见。 是否记得当初我